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20，博古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教育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的你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雪。我们呢是一档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和主持人的风采的话，也欢迎大家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当然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花椒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看话筒背后的我们长什么样子啦。 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刚开始啊，就樊雪刚介绍了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我们在花椒平台上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哈，金刚战神马明已经开始跟我们 say hi 了哈。你也晚上好，也希望今天呢今天我们的老朋友也都多多支持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今天我在刚刚开始这个介绍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说了一个成语，说才华横溢啊，这非常符合我们今天嘉宾的定位，他的特点。对，接下来还是让我们才华横溢的永明给大家打个招呼。永明你好。 永明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大连的朱永明，英文名叫 Kevin。平时呢我的兴趣爱好是摄影，然后听听音乐，然后看看电影，有的时候呢还会写一些影评。当然呢在工作之余，我更喜欢呢交一些朋友，周末的时候我会去打一些狼人杀、桌游。然后在大学期间呢，我在学校中、学院中和班级中都担任了很多学生干部，当然也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当然我是今年刚刚毕业的 freshman， 但是我觉得随着自己的不断锻炼呢，不断的进步，会让自己成功成为更好的自己。谢谢。 哇，我先说一下永明，你是一个史上就是对这个信息量最大、自我介绍最就是最饱满的一个嘉宾。 谢谢谢谢谢谢。 对， 我们其他嘉宾都需要我们挖掘， 对， 让他说出点什么。 对，比如说大家好，我叫张彤，男，然后今年20来岁， 喜欢什么， 山东人啊，喜欢吃， 会干嘛呀？ 会干嘛？会吃， 出去。 对，一般来说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听到的是这种稍微来说比较的可爱、比较简短一些的自我介绍。可是刚才永明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很多可以挖掘的点，可能在今天的25分钟的时间之内呢，我们要尽量多的去发掘它的不同的面。所以今天永明有一个主题叫每一面都是真实的我，它有很多个面，这些面呢我觉得不仅是他的他的才华，也包括他的性格和经历。那么今天我们先从哪里开始着手呢？樊雪你觉得？ 哎，说我最好 无从下手，因为太多了，是吗？ 不敢当，不敢当。 这樊雪是不八卦小能手吗？ 那你先八卦吧，要不？ 对，这不刚刚离开我们校园吗？其实我想知道一下，从校园步入工作，他自己的心态的变化有什么样子？ 主持人问的问题我觉得非常有针对性啊，尤其是像我们针对这种刚刚毕业的我们这种新人来讲，从心态上来讲呢，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更加注重自己内心成熟的一个过程。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可能在大学中大家都是同学，然后呢你在一些言语表达方面呢你可能会略显青涩，当然可能也会做出一些错误的选择或者做办一些错事儿，但是都没关系，这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会很包容的心态来对待我们。但是呢从工作开始我就发现一定要做到这个谨言慎行，要细心观察，一定要在工作中呢避免一些错误。当然呢并不是只说我们要不断的去询问我们的这些包括我们的组长也好或者 leader 也罢，我们其实更重要的是观察，去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成熟，更加沉稳，会分析问题。我觉得 没错，你想啊，就是我们步入工作步入社会之后可能要更多去察言观色，你要去看同事的眼光，然后去注意我们领导和上级处理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不能再当把自己当一个无拘无束的啊，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个小孩子了，要学会有担当有责任。 而且据我所知我们永明是我们学生会的， 是 那在学校学生会那个相当风光的一个事情和一个职务，那是不是就是从领导突然间变到下属？ 其实我觉得 我就先介绍一下在学生会的当时的工作吧。 是这样，我那个在学生会当中呢做过部长副部长和干事，基本每一个层级呢我都做过，当然呢部门我也做过很多，包括学习部啊文艺部啊这些，还有一些包括校内的一些评教委员会这些工作我都做过方方面面的。 你能忙得过来吗？ 是这样，学习部当时就兼顾了很多跟评教有关的相关的活动，当然有的时候学院会办一些活动，这个时候就大家需要统筹去权衡，去在缺人的地方去补充，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是不能说是牺牲精神吧，就是说需要由我们承担的时候我们要承担得起来， 要有责任感， 对，要有责任感，要完成这些任务啊。而且所以这样的话我也经历了很多，我还做过新闻部，我还写过新闻稿件，所以我觉得就是多做是有好处的，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在抓紧在大学美好的这种生活中多多锻炼自己提升自己吧。 来来来插一嘴，据我所知啊，那个我们童哥以前也是学生会的，这也当过什么副部长之类的， 对啊，也是主任什么来的， 半途而废了呢。 没有进主席啊，确实有点遗憾啊，不是因为个人能力不行，而是确实因为觉得时间不够，就把精力都放到青年广播上了吗？对不对？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刚才像永明刚才的这个观点，就是在大学里面该如何度过一个你心中最完美的一个大学生活。我觉得他的观点和我的观点是一致的，是要尽量的多充实自己。 是， 对，因为我觉得不同的经历，也许说顺心的或不太顺心的、不如意的哈，我觉得都是在成长，都是在学习和积累的一个过程。相信我觉得这些经历是不是对你现在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呢？ 是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的，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在学生会当中呢，其实学生会它更加，我个人认为它起到的是一个沟通和桥梁的作用。如何能够在学院或者老师中能搭建有效的沟通桥梁，跟我们的同学很好的交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能。所以说我在工作的时候呢，我就会想怎么样才能以更高效的方式去尽快的把信息上传下达，提高整个公司或者说自己的办事效率，这样对整个公司来讲或者说你的部门都是有好处的。 就学生时代的这些经历也给自己后续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这个奠定的基础可谓是非常坚实的啊！我觉得适应起来也会更快。所以今天各位啊，就是刚刚啊，特别是新人入职的这些朋友，如果有一些啊要适应工作环境的一些问题的话，如果您有一些疑问，也可以跟我们的永明取得联系哈，也可以把问题抛向他啊，他也可以就是及时的给大家一个回复。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花椒平台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上进行留言。当然，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的永明也会公布他的联系方式，你也可以通过添加他的联系方式的这种方式呢来取得联系，来好好的跟他进行这个取经和啊学习了，对不对？好，刚刚我们说了，说八卦半天，我以为樊雪会问一个稍微劲爆一点的问题，可是、 哎、等着呀， 对，要不现在先报一个吧，咱们想爆点一个接一个。 我这不觉得就上来就问我们嘉宾这个不太好，我先跟大家熟了熟了， 这不是一贯的你的风格， 哎，有点害羞了， 把真实的一面快赶紧爆发出来， 就特别想知道，就因为嘉宾刚刚的算是毕业嘛，那我们都说这个学生时代的爱情是美好的，是单纯的，是简单的。 单的。 对， 那工作之后肯定就会有所顾虑，这是我猜想啊，我揣测的。 对，精力会跟不上嘛，有些时候。 那我们嘉宾就是择偶标准或喜欢的女生的标准，就是有没有相应的变化？你以前喜欢什么类型的？然后工作之后，喜欢什么类型的？或者是期间有什么故事和经历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哎，最精彩的部分来了！ 哎，主持人真是非常会深挖，会挖坑。是这样，因为也是我本人在学校期间就是非常喜欢忙活一些自己学习之外的事儿，所以我当时第一个女朋友啊，第一个女朋友就是非常独立啊，她能够很好的照顾自己。这也是我觉得是不是说每一个人的择偶标准，但是我觉得能够照顾好自己是一个先决条件吧。因为你不能在每天繁忙的工作或者说这种各种忙活，然后跟老师交流之后回去已经本身就很晚了，然后再要求着你说啊，我们因为一点小事鸡毛蒜皮的事就摩擦，或者说需要你的这种帮助那种帮助，或者说知道你跟某一些老师或者某一些组织机构的关系非常好，就想借你之便得到某一些好处的，我觉得这样的感情是不纯洁的。所以当时我第一个女朋友就是非常独立非常自主，然后后来当然啊，我得承认后来是因为我的原因，有点忙的太大发劲儿了，就把人家忽略掉了。这是我的一个 精力 顾不上的一个原因。当然我也真的就是建议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有这个时间大家尽量把手机放一放，或者说把你觉得打王者荣耀的时间也好，英雄联盟的时间也罢，我们还是多陪陪不一定是非是女朋友啊，多陪一陪自己的爱人，陪一陪自己的家人。就像最近刚刚上映的这个电影 Coco， 大家肯定也是深有感触，这种陪伴自己最喜欢的亲人都会这种感觉是很好的。 这给大家一个友情提示，但是有女朋友已经非常难得了。我们现在成年人当中，就是没有女朋友的占2亿人，你还敢玩手机？ 你还不敢不珍惜？ 对， 活该你单身。 是。那刚才说了，是我们工作之后的一个责任。 刚才是校园里 是 啊，校园喜欢独立 一点 的。 其实工作之后，我内心最大的感触还是跟大学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喜欢这种 比较喜欢更独立的了。 哎，没有，还是喜欢这种清纯一些的啊，这种感觉的，有点像周冬雨这种感觉的。 怎么觉得你返璞归真了呢？ 越来越向着真实的一面去向往啊。 是， 哎，那你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就是这个审美对于另一半的要求，除了说独立这一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有哪些方面你觉得是变化最大的？你觉得？ 如果从择偶这个标准上来说啊，我觉得变化最大的，我是希望他能够很好的兼顾这个工作和私生活。我如果就是非要把生活和工作弄成一团的话，我反而觉得两者不但不能兼顾，反而会更混乱。 要成熟一点， 对， 理性一点， 对，理性一点，理性是非常需要的。 我发现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随着阅历的增长，其实不只是择偶观了，我觉得就是方方面面都会有一些变化。这可能是身处在大学校园生活中还快乐烂漫的樊雪同学有点稍微的不太能理解的地方。 对，其实理解是能理解，但主要是他说了这个让我有一点难过。 为什么呢？我刚才看你叹了一口气，你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的这些跟我本人是不太沾边的。 对，因为很多啊，很多男生可能，我觉得现在越来是就是即将要步入社会的这些男孩来说，其实也非常希望说，两个人在就是平时黏在一起的时候呢，女孩也要保持一定的独立，包括男孩也要保持一定的独立，不能过于的就是分分钟也不能离开那种。 因为我就偏黏人嘛， 对， 是那种 no 做 no die no life 的人。 哦，那倒不至于哈。今天我不想黑你了，开始自黑的没有底线了啊， 没有尊严。 是，刚刚我们聊了一下择偶，我觉得其实啊，刚才我们在其实聊这个永明从这个大学哈，再到这个就业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知道他经历很多，我们就是大概是。我觉得刚才算漏了一个点，比较闪光的一个点是，我们都知道说大学在这个进入到社会之前会经过很多的实习，也是尽量多啊，尽量的丰富，专业领域不同，他 他呀，这个实习我觉得比较厉害的一点是他去到了国外了 啊， 不仅局限在这个国内的视角了。 嗯， 那给我们聊一聊，就是你去国外实习的这个一个经历，当时怎么想的呢？ 是，当时我觉得一定要抓住大学的尾巴，能多往外走走就往外走一走。 嗯， 一个原因是恰巧我也考了这个雅思， 嗯， 然后再一个呢，我当时非常想到东南亚玩一玩。哎，然后正好有 说到重点了， 对，然后正好有这个机会呢，也是朋友介绍，然后在马来西亚这个当地的一个海岛的一个度假村上， 嗯， 找到了这样一个实习经理的这样一个工作机会。 哦， 当然我们小岛很漂亮啊， 嗯， 这个真的是图片中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白沙呀，这种啊很漂亮。当然呢，在实习的时候呢，也是做了很多这个接人待物的工作，也更加让自己的这个思维更加全面了。确实是好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当时当我们自己觉得这个事儿应该这么办的时候呢，我觉得反而应该深思熟虑， 嗯， 跟有经验的这个同事也好，或者 leader 也罢，我们要请示一下。 嗯， 我也建议就是听众朋友们在实习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自己擅自做一些自己认为对的决定， 嗯， 一定要深思熟虑啊，你千万不要给公司也好或者企业也好带来一定负面的影响。 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要节外生枝，也不要自己逞能。 对，今天啊，就可以说是永明老师小课堂了哈，就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你在实习，包括刚刚入职的一些小的经验，也是他一路走过来积累的一些经验。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哈，还热乎着呢啊，刚刚总结出来的，刚刚出炉的东西哈。那既然说到就业，我觉得还有一些问题，我就干脆替我们这些即将要步入社会的这些大学生们一起来问一问啊。永明，你觉得哈，站在一个相对来说旁观者的一个角度，你觉得一个大学生在选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你觉得比较主要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哪些？你觉得哪些是最关键的？ 其实这个也是我当时的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心路历程啊， 嗯， 所以后来我自己也总结过， 嗯， 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找自己比较擅长的领域的，或者说跟你四年大学专业相关的这些工作来做。 嗯， 举个例子说，你不能你是学工商管理的，然后你去找了一份编程的工作， 嗯， 这个可能有点跨度有点太大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根据自己的本专业或者说自己擅长的事情来选择第一份实习，因为现在整个就是我们社会的大环境和大方向都是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 嗯， 所以因为第一份实习你一定会经历不足啊，或者经验欠缺，但是你的这一些你的专业来讲会弥补其中一部分，会给你的以后的这个工作正式的工作会带来很大的信心。 哎， 嗯， 这个问题我觉得算是比较实际的回答了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其实大家现在面临的工作类型选择是蛮多的啊，大家在遇到这些的时候往往就是因为这个忽视了那个，然后把最本真的最本质的东西可能就忽略掉了。而这个时候就是啊，最擅长的领域，最爱的这个兴趣，我觉得还是要主要的考虑一下，否则说长久的这个动力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没错， 对对对， 嗯。 那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也毕业了有小半年了吧？ 对， 毕业了半年之后，你觉得自身的变化大吗？ 嗯，我觉得变化不是特别的大， 嗯， 因为我觉得大学其实不光要学的知识，因为大学四年期间我觉得更加是塑造了自己的人生观，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三观， 嗯， 塑造出自己一个相对成熟的这个性格， 嗯， 然后带着这个相对成熟的性格呢去踏入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当然呢，在从毕业就是说从实习到工作到现在呢，我们在某一些性格方面它是趋于一个完善的一个过程，并很就是几乎我觉得不会说是有那种颠覆你三观的这种性格的重新产生， 嗯，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 哎，嗯，刚刚我觉得其实聊这个入职这块聊的已经比较的丰富了，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从今天的跟永明的这些聊天的过程中汲取一些正能量，汲取一些就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实际的一些小例子。 对 对， 信息量比较大，大家可以自行吸收一下。 对对对，因为我的脑细胞现在在疯狂的运转，所以我接下来准备聊一些就是比较生活一点的，比较随意一点的，关于你兴趣爱好的一些东西，好不好？ 可以，没问题， 啊。就是我觉得之后吧，我觉得永明还可以继续来到我们节目中，继续给我们就是以板书的形式或者是 教 可以 一期的形式再继续跟我们讲一下。 谢谢主持人。 因为确实我觉得是有用的哈。我们接下来来聊一个，就是刚才其实永明说到了，就是摄影。我觉得就是摄影，其实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女孩觉得就是如果说啊男生会摄影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加分的一个 技能。这可是撩妹一大技能啊。 对啊，平时能拍出很美的照片，对不对？ 对，就像是我们这种喜欢被拍的，就特别喜欢会拍照的男生。 是，那你是就是现在是一个爱好，还是说一个就是自己比较专业了？对于摄影， 我不敢对自己的技术觉得很专业，因为都是自己在从兴趣然后慢慢摸索的。其实我最一开始也是没有说特别喜欢摄影，但是当时跟学校的某一个老师，也是我一个特别尊重的一位教授，走得特别近。我们教授就是他特别喜欢摄影，然后后来我就跟着他出去了几次，我就发现这种源于生活的这种艺术确实是非常能够抓住人的眼球，而且我也非常希望留存，把它留存下来，所以我就慢慢也开始研习摄影这方面的，也找这方面的资料来看，慢慢去学 好了。生活的纪念， 对。 那你是不是平时比较喜欢拍生活类的题材， 还是拍人物？ 我实话实说，我人物拍的是非常少的。我一般都是像周六，我现在在工作之余，每个周六周日都会拿着相机，然后到大街小巷去随手抓拍。因为我个人认为是摄影本身它就是源于生活的，而艺术来讲也是源于生活的。所以我现在就有点追求这个返璞归真这种本质、啊、 看出来了。 因为我觉得越 不但找女朋友是这样，拍照也是， 就是越贴近生活我觉得越有滋味。有的时候我会到北京的这个农贸市场啊，甚至是这个早市啊，或者是这个甚至是三里屯这种 最有生活气息的， 对，有生活气息的 地 方去感受，去采集这些信息，去收集这些灵感。 我也可以替永明回答一句，为什么不拍人呢？因为这个正确的你还没有来，你来了之后呢，我就专拍你。 是， 好妖啊！鹏哥什么时候这么会说情话了？ 哎呀，这个节目都已经进行到已经快一年了，主持人再没点长进啊，再没点长进，那确实是就是有点丢人了。 那完了，那这辈子拍不到我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仙女是不食人间烟火，我们不下凡的。 我被打下来，行不行？先折断你的翅膀。 你若折我翅膀，我定废你天堂。 咱俩天堂是通。好，刚刚聊了一下这个摄影，那你现在就是觉得比较满意的几幅作品，就是有没有就是那个跟我们稍微描述一下 印象深刻的，有没有什么故事？ 是 有比较有故事的。对， 是比较其中一幅呢是我在这个王府井拍的，这个银泰大厦的这个正对面啊、一个老大爷，然后呢推着他老伴儿的这个轮椅，然后就两个人伫立在这个银泰门口，抬头望着这个银泰的这个大高楼啊，就是这样的， 可以对着我们的镜头， 就是这样的一组照片，我觉得就是特别有生活啊，能够看得出来这两个人两位的这个爱情啊，这个是我印象特别深的一幅作品啊， 这个是真的是有人情味的。虽然说我们大幅的都是这个背景我们看到，但是两个老人就简单立在那里，也没有什么表情， 对， 但你就觉得哇，这好羡慕、啊。 对，确实是 这种拥有这种 很返璞归真的这种感情，我觉得就是一步一步走到最后了，才知道这个感情是真的。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变老。 对， 哎，你今天也很会撩哦，你今天也突然升华了呢。也是做节目做多了就开始变得有点 油腻了。 没有没有，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哈。刚才聊完摄影了，那你平时在就是休息的时候，平时休闲的时候还喜欢做一些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呢？ 会游泳。 游泳、 游泳，这个是因为我还跟我的同事约了明天去游泳。因为不论在学校也好，在这个工作也罢，我希望大家能保持一个强健的体魄，这样就不会对即将到来的重重压力所困扰。 我插一句嘴啊，我们有明是一个会养生的人吗？ 我会喝茶，因为我家里人就是喝茶喝的特别多，我茶也喝的特别多，但是还没到那种程度啊。 隐隐约约感觉他是一个很惜命的人。 是，买了一个大保温杯，平时就打点热水，没事就喝点热水。然后我还劝我姐姐，我说你也多喝热水，我给我姐买了一个水杯。 姐，你觉悟有点晚啊。 有没有别名？有没有人叫你老干部？ 有， 还真有， 真有人。前天我的一个 CS 的一个同事，然后那个在打水的时候看见我了，哎，你是90后吗？我说我是啊，怎么了？你怎么每天跟老干部一样拿着大红水杯泡点茶叶喝呢？会问出这种问题啊？ 你说你早晚都会跟加入我的行列的， 他们会的。 因为现在我今天刚看到一篇文章，就发现越来越多的90后啊，就是我们同龄人，就是越来越懂得珍惜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懂得就是照顾别人的感受。我觉得这其实都是进步。 我出家了， 对，这个是引号的，对对对，好，我觉得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啊，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快，是不是永宁？觉得非常快哈， 非常。 来，最后还是再重述一下，你觉得你想交友的类型，再跟我们重复的说一下。 我想交友的类型，我还是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性格啊，然后。开开心心大大方方的就好谢谢主持人。 你稍微说的有点笼统，是不是有点害羞了突然啊？ 没有。 那最后还是公布一下联系方式好不好，就是让这些喜欢你的朋友能够跟你取得联系。 然后我的那个微信号码是朱永明的全拼加上数字7087，谢谢。 哎，白雪重复一遍， 朱永明的全拼和7087。 哎，记得非常准啊， 没错， 看来是有提高了啊。也再次感谢永明，今天确实听到了很多关于他的故事，觉得每一面都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真实的一个男孩。也希望你的未来能够事业越来越顺利，交到更多的好朋友。 谢谢主持人，谢谢咱们广播电视台。 好， 谢谢。 好， 那今天也是时间已经来到了北京的时间晚上的7:55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漫游嗨翻天，我是张彤， 我是樊雪， 明天会有一个全新的嘉宾给您带来不同的惊喜，明天见了，拜拜各位， 再见，拜拜， 拜拜。